英明接过来翻了翻，条款列得很清晰明确，不过上面写的并不是事故调查报告出来之前缄口，而是这件事他就不能透露给任何一个人知道。 我可以答应你们，在事故报告出来之前不透露这件事，但是不需要签这种东西吧？ 啊，我们当然是相信英明先生的，但是你也知道，很多事就是走个程序。 陈凤丽笑了一下，按说这种事故他是绝对不需要出面的。英明听到寇金介绍到他的时候也感到有些意外，不过另一个层面也说明这件事情没那么简单，至少不会像他们说的那么容易。英明也跟着笑了笑， 但是我从来没有签过这种类似的东西，我觉得不太合适吧。 基本上英明笑的还是挺真诚的，寇金在旁边看着忍不住给他示意一个眼神，看起来有点像眼睛抽筋。陈锋利并不意外英明的拒绝，他笑着拿过律师手里那份备份文件看了看，随意的翻动着。 其实威赛公司一直以来都有挺大的兴趣开拓一下娱乐产业，电影的市场现在这么大，进去也不太容易啊。我听说应明先生马上要拍一部电影，是宋导合作吧？我们之前还吃过饭讨论过这件事，如果将来真的要投资这片市场，说不定跟英明先生还会有合作。 英明很随意地摆了下手， 别一直叫我英明先生了，实在不习惯，直接叫我英明就行了。 那 陈锋利说着把文件往前推了一下， 您看 意思不言而喻。接下来英明沉默了一段时间，他看了看桌面上的文件，视线最后落在寇金身上，后者皱了下眉，但是并没有说话。最后英明是把那份文件往前推了推， 这样吧，等所有知情者都签了我们再谈。 他所指的知情者是石毅和那个 IT 公司的 CEO。 英先生看来是不清楚石毅跟我们的关系，接下来也是要合作的。 这副自信满满的态度让陈锋利那张本来还算斯文精英的脸上露出了几分算计的市侩。英明扬了下眉说， 那也就不急于这一时了。 然后他很干脆地站起来走人了。身后陈锋利给寇金使了个眼色，后者站起来也追了出去。楼道里没有其他人，不知道陈锋利他们这趟出来又有几个人知道，不过反正大部分人是不会选择在比赛的中途耽搁这么长时间的，差不多休息一会儿就走了。英明走出门抽了一根烟，寇金跟在他后面给他递过去火机。 明子，威赛这边是真的要和电影公司合作， 这打算甚至在这次活动之前，所以拉力赛才会找这么多明星来参加，一来是为了造势，二来也是为了给人留个印象。寇金经常和威赛这边有合作关系，当然了解的更多些。英明抽了两口烟没吭声，看着楼道窗外的景色依旧是荒无人烟的感觉。过了好一会儿他才转头道， 你去看过东晓了吗？ 去了。 寇金很老实的点头，他是跟威赛的人一起去的。 那里还有的救吗？ 因为英明问得太直接了，所以寇金下意识地皱了下眉，犹豫了一会儿最终还是说了， 情况不太好，但是医生说还可以想办法。 伤口反正挺严重的，他不懂医学，只是最初会诊的时候他刚好在现场才听到这么一句，后面真正的诊断会议他没有资格参加。估计这次董晓的事业也就只能是到此为止了。他说完英明敛下了视线，这结果在意料之中，英明毕竟人在现场，董晓内伤他心里有数。往后的时间 英明就没有再说什么，寇青也没有再问。好歹是相交了这么多年，彼此的脾气都很了解。寇青心里很清楚，英明把话说到这一步，就不太可能去签那份合同了，那不是英明的为人。换言之，要一份什么样的合同能够买得下一个演员的演艺生涯呢？两个人一起抽完了一根烟，一直到英明想要回房的时候，寇金才在后面追问了一句， 其实你就这么笃定十亿也不会签？ 他说只要所有知情人都签了，他就会再跟威赛那边谈，很明显是把问题推给了十亿。问题是，正如陈锋利说的，从关系上怎么都是威赛那边跟十亿更近一些。这个问题英明只是扬了扬嘴角，脸上有几分笑意。威赛那边真要和十亿谈，当然不可能派律师出来。陈锋利组了个饭局要跟十亿吃顿饭，同场的有那位 IT 公司的 CEO， 还有寇金和几个医护员。英明没在邀请之列，也压根不知道这顿饭的事儿。还是后来十亿吃完饭回来找他，才告诉他刚才那顿鸿门宴吃得他消化不良。英明打开房门让了一下，示意对方进来，然后给十亿倒了杯水。 有的吃你还挑？ 吃饭这种事儿，得看到底是跟谁吃，还得看是吃的什么。 那你刚才那顿吃的是什么？ 是凉些。 那是挺倒胃口。 手里的水喝了两口，十亿把杯子随手放在旁边。英明看了他一眼，坐在沙发上说， 我挺好奇威赛能给你开出什么条件。 电影合约对演员来说确实是一份很大的诱惑，但是对十亿这种人来说压根跟废纸一样。 你猜。 不是说你们两个公司接下来有合作？ 哼，为了谈这个连商业机密都泄露出来了。开出的条件是价格比之前下降五个点。 那份合同设计的金额大概能够英明拍100部电影的，所以英明扬了下眉， 挺下本钱。 他虽然不知道具体的合作内容，但是也猜得出来这条件不会低，不然十亿不会是这个态度。至于到底十亿签没签，已经是不需要问的了。十亿拒绝威赛那边的理由是，既然事故报告书没出来，签这些东西为之过早，也没什么意思，等报告书出来了再说。只不过他话说得很婉转，也很随意，既没把这当成一回事儿，也明显不想多谈。既然陈锋利说大家凭的是私交，那他就用私交的态度来应付，反正那边也不可能真的逼他签。拖这个字儿，多数是谈判上最常用的伎俩。英明看了一眼窗外的天色，有点突然的回头看了十亿一眼。 你喝酒了吗？ 没喝。 好歹现在的身份也是车手，何况刚才饭桌上那几个让他也实在没有兴趣喝。 没喝的话，咱开车继续走呗，本来就落后人家一大截了。 你不是不开夜路吗？怎么，现在这是要找死了？ 不久两人才讨论过这个话题吧，当时英明回的那叫一个干脆。 我不开，你开。 英明说完拎起随身带着的那个背包。 我不敢开，你不是敢吗？走吧。 英明的车已经被那个 CEO 拿去做替代品了，从开走就没有再还给他，所以后来他都是跟十亿坐一辆车。 你就不怕咱俩一块玩玩？ 有人垫背有什么好怕的，何况你这垫背档次还不低呢。 说的稍微文雅一点，那叫奢侈品。十亿被英明这句话弄笑了，他大概看了外面的天色，拿起自己的外套说， 行吧，那就走吧。